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Yeah. survive together. But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You're no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re no sorry. You're no sorry. 青石明月半石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独阴山。 Attention, I knew from gonn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on you. What you expect? Should I call it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na test it.

的时间地点去计算着最准确的遇见，粗糙的对白情节无数次演练，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 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百事换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着这个我，细数自己。 陪伴着我一路成长，百宝袋的宝藏是我最后的希望，让我成为孩子王，锄强扶弱征服梦想，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晃晃荡荡，逞逞强强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好好荡荡健健康康，和你一样快乐的飞上自由天堂。做没用的梦，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晃晃荡荡，逞逞强强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好好荡荡健健康康，和你一样快乐的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赋予转念今后人生许多失败许多完整，我还苦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3。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1。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是梨花瓣，叹此生爱冗长，花落了雪花。

纯多久，他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世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那鸳鸯走散了一直在拼命的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举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及平凡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 gonna keep on playing on your mind. Why don't we start today and change it all? Let's do it one step at a time. 是为了离开家，想在没有水和车只剩下从三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亲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我想这就是爱情。